从化 FM 99.8，云浮 FM 107.3，惠州 FM 98.5，汕尾 FM 100.4，韶关 FM 92.1，江门 FM 104.2，湛江 FM。 北京时间19点整。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世界瞬息万变， 台湾股市最新的表现， 联合调查组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新闻时刻刷新，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广州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毅通报，海珠区凤阳街康路片区的疫情仍在发展中，番禺区近日在洛浦街、大石街和中村街出现的散发疫情，存在社区局部传播风险。白云区今天在黄石街、京西街的管控区域外发现多个核酸混采检测异常，正在全力追阳排查中。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毅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广州明确定点救治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普通型及重型、危重型病例，适时启用后备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收治轻型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今天下午发布通告，为全力配合和落实国家及广州市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原定于本18号到27号在广州举办的2022第20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将延期举办，延期后的具体举办时间将另行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当前北斗应用产业快速发展，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约4700亿元人民币。面向未来，中国将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北斗系统。美国中期选举将在当地时间11月8号举行，民主党籍总统拜登正在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积极催促选民投票，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到爱奥瓦州站台，目前已有超过3200万选民完成提前投票。至今为止的迹象表明，共和党人的投票热情高涨，民主党人则略有缩小。据日本时事通讯社今天消息，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在当日的记者会见会上表示，日本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今后将强化与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这次新闻主播万准，主编蒋瑜。 金融剧场50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由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特约播出。 天上不会掉馅饼，你也抱负是事情，不 所有变数都是你，坑蒙拐骗伤天理，假冒伪劣害太极，人人守法又守信，社会和谐才在心。 哎呀，这是我的名片啊，叫我小张好了，你进来看看吗？ 我就是路过一下。哎呦，里边都是什么呀？ 阿伯，这些啊都是保健器材。哎呀，进来看看嘛。哎，请进。 哎，这个我认识，是按摩椅啊。 是，这是最新款的全身按摩椅，在其他商场都要4万块呢，我们这儿只要28000。 哟，哎，便宜这么多啊。 哎，那是啊，这款产品啊就是我们开发的。这个商场是我们的直销店，其他商场当然是比不过我们的啦。 小帅哥，你跟我说这么多没用，我不会买的。 哎呀，阿伯，您是嫌贵吧？啊，看阿伯这富贵相，不像是缺钱的人啊。 这点钱我肯定不会缺的了。 那就是， 我只是觉得买了也没地方放啊。 我知道了。哎，这样吧，阿伯，我们换一个思路，买来赚钱怎么样？啊， 还能赚钱？ 对，您把按摩椅啊买下来租出去，每个月收租金呢？ 开什么玩笑！我买下椅子来没租出去之前，还不是要把它摆在家里啊？再说了，我租给谁啊？ 阿伯，这你就放心好了。按摩椅又不是要过你的手啊，你把它买下来，跟我们啊签好委托租赁协议之后，哎呀，你就只管每个月坐在家里收钱好了。 啊，还能这样搞啊？ 啊， 这跟把钱存银行收利息有什么区别啊？ 哎呀，银行能给你多少利息啊？这种出租的回报啊，差不多是它的10倍了。 10倍？ 啊，你像这种28000一台的按摩椅，买下来再由我们帮您租出去 啊， 每个月可以收到1200元的租金。 哎呦， 2年就把这成本收回来了。 哎呦，这样啊？ 哎， 不过这种椅子能租给谁呀？ 阿伯，你看，现在这车站的候车室啊，机场的候机楼，还有商场里、游乐场里这些地方，哪里没有摆这些按摩椅啊？ 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啊，单价很贵，一次买很多啊，这个经营成本就会上升，所以这些地方都愿意租来给客户用。 哦，我明白了。 嗯， 哎呀，小张啊，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想通啊。 啊，您说。 你们这么搞，不就等于要我做高回报的投资吗？ 嗯， 我直接投钱就可以了，转这么个大弯做什么呀？ 哎呀，那怎么能行呢？那不是非法集资了吗？对吧？ 对。 老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哎呦，吓我一跳，你怎么还闷在家里啊？ 学校放假了，我不待在家里还能去哪儿啊？ 你平时不是在家里待不住吗？ 哎呀，这大夏天的太晒了，逛街晚上再去。哎，老爸，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这几天怎么一副喜洋洋的样子啊？ 也谈不上什么喜事儿了，我买了2台按摩椅租出去，每个月啊都有大几千的租金收，明天啊我就能收到第一笔租金了。 哦，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投资呢？ 没听过就对了，你小孩子懂什么呀？ 老爸，我可是00后的大学生啊。 大学生怎么了？都是大人们的事儿，你就不要管闲事了。 哎，老爸，不对，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投资有点不对头呢？ 哪里不对头啊？ 哎，我也没想清楚，就是觉得吧，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好了好了好了，甜甜，你回自己房间里去吧，不要打扰老爸的好心情啊。咦，都过2天了，怎么钱还没有打给我呀？啊，不行不行，我要打电话问一下小张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哎呦，怎么关机了？不有什么事儿吧？哎，不行不行，我要去卖场找找小张。哎呦，甜甜，你这个小家伙，差点把我顶到墙上去了。 哎，对不起对不起。哎，老爸，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那个保健器材店找人，这个月的租金呢还没有收到啊。 老爸不要去了，你要找的人可能都已经被公安抓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情赶回来的。 啊，怎么回事？ 我听说呀，这些人都是以租售产品做幌子诈钱的骗子，他们用手机短信、微信群、 QQ 在网上做广告，还在线下搞了不少器材专卖场、保健品体验店，主要就是用来骗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家的。 不会吧，我去的这家卖场不是空壳子，有好多健身器材呢。 老爸，这是人家的障眼法，他们拿先前骗到的钱到网上去淘二手货，然后摆出来，你还真以为他们是做产品的。 甜甜，你这些消息哪里听来的？ 上午出去聚会听同学说的。 哎呀，几个后生妹子的小道消息你就信了？ 不是哦，老爸，我是听他们议论后想到前几天你跟我讲你也买了这种转租的保健器材，就留了个心，在网上查看了一下即时新闻，果不其然。 网上的新闻就可信了？ 老爸，看清楚，我登录的是本市的法治平台，那看这条新闻，保健器材租卖场、保健品体验店，专骗老年人钱财的陷阱，看到没？ 啊，怎么会这样啊？ 老爸，我早就说了，你这单生意有问题，你还不信？ 你，哎，算了算了，闺女啊，你说的对，都怪老爸贪便宜啊，这回又做了一次傻子。 防范金融风险，关爱在你身边。金融剧场导演唐林、王新芳子，编剧江雪泉，录制万季月、吴征，配音刘远飞、林鲁阳。金融剧场五十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由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特约播出，感谢收听。 坑蒙拐骗上天理，假冒伪劣害太轻，人人守法又守信，社会和谐在在心。 买车一星期，车品没配齐。 来易友，汽配用品应有尽有，车品改装一站解决。 哇，这么好，在哪里？ 越秀区恒福路155号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厂家直营，一站配齐，买了就装，立马搞定。 炒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大盘不明朗的状态下，越来越多的股友害怕盈利的也变成亏损，所以呢就卖了。亏损的舍不得割肉，就一直扛着。那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炒股是需要技巧的，如果仅仅靠自己，真的是一件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有效的事情。为此我们特别分享了一个炒股微信，微信号是84307828 84307828。每天早盘我会出一份研报，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 你可以添加微信 84307828 84307828。 操作前看看老师分享的盘前观察及市场热点分析，心里有底气多了。 那说起来，提醒一下新朋友们，我们的股友微信啊，本身就是对外公布的， 也是为了帮助朋友们， 大家愿意加微信呢，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再说一遍， 微信号是 84307828 84307828。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以法为镜，可以断曲直。 在民法典第16条上就明确规定，在遗产继承 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你不能损害相对方的权益。 本院判决如下： 您身边的法律，我们为您说理说法。 法律时短则治。 法律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满足时代需求的法律，才能真正实现服务人民、治理国家的目的。 以法为纪。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以法为镜，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法治热点，盗窃后留借条并签名按手印，几天后原物奉还，又送上了1000元感谢金，这属于盗窃吗？民警回应了。近日重庆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小偷将东西拿走后留下借条，而且还签名按了手印，那么几天之后呢，不仅原物奉还，还送上了1000元感谢金。对此网友热议，盗窃留借条再归还是否可以免于处罚？民警回应，这种做法不必然构成免于处罚的理由，充其量是判罚轻重的参考因素，经过同意才算借，小偷的行为属于盗窃。男子凌晨侵入隔壁房间并殴打女邻居，原因啊令人无语。2020年8月，上海市民陈女士凌晨啊从梦中醒来，发现床边有人，随即遭到了捂嘴以及被打面部。陈女士咬伤对方手指并大声呼救，对方落荒而逃。经查，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为陈女士隔壁邻居侯某某，并成功将其抓获。据侯某某交代，起因陈女士刷小视频声音比较大，影响其休息，便潜入邻居家想吓唬她一下。近日侯某某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被上海嘉定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午休时玩手机音量太大被辞退，员工索赔15万，被法院驳回。近日广东广州市中院审结一起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广州某公司员工王某在午休时间玩手机时，因外放音量太大影响到别人，被公司多次给予警告处分，但王某始终没有改正，公司依据员工工作规则将其解雇。王某认为午休时间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于是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15万余元赔偿金。法院审理该案认为，劳动者虽然享有休息的权利，但应以不影响他人为前提，因双方对员工工作规则的真实性无异议，公司据此将王某辞退合法合理，遂驳回王某诉求。国家网信办查处135款侵犯个人信息合法权益 APP，经查，超凡清理管家等55款 APP 存在强制索要非必要权限，未经单独同意向第三方共享精确位置信息，无隐私政策，超范围收集上传通讯录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性质恶劣，依法予以下架处理。东方头条等80款 APP 存在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首次启动未提示隐私政策，未告知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默认勾选隐私政策，无法或难以注销账号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责令限期1个月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予以下架处置。宠物店弄丢狗狗，被主人索赔3万元寻狗费，法院这样判。近日广东广州市民曲某将狗狗送至宠物店洗澡，结果狗狗被弄丢了，曲某与宠物店签订协议，由宠物店协助寻找，事后曲某发现对方未积极寻找，遂花费2.65万元请专业团队寻回狗狗，向宠物店索赔搜寻费等共3万余元未果后，曲某诉至法院，法院一审判决宠物店赔偿寻犬费5000元及治疗费840元，曲某不服提起上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法官表示，寻犬方式有多种，聘请团队扩大了自身损失，考虑到寻犬的实际花费以及宠物犬价值，酌定宠物店赔偿曲某5000元。新寻老人离世无子女，旁系亲属争遗产，法院表示归国家所有。2019年，上海七旬老人张老伯因病去世，他一生未婚，无子无女，无直系兄弟姐妹，父母也早早过世，因其留下大笔遗产，其姑姑、表弟、堂妹都觉得自己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应当多分财产。近日，上海浦东区法院经审理认定，3个亲戚虽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抚养，但都属于一般的亲友之间的日常往来，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抚养较多的程度。张老伯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北京警方查获代发论文山寨杂志社，刑拘19人。很多领域想要获得职称晋升，需要在知名的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北京一名男子在网上找到了一家杂志社，花1800元在一家杂志上面发表了3篇论文，然而经单位核实，发现这本杂志是假的， 男子报警后，警方通过侦查摸排到一个涉案金额上百万的犯罪团伙。该团伙通过 QQ 群、微信群发布广告，以杂志社发表论文的名义行骗，每篇论文收取数百元费用。近日，北京顺义警方成功打掉这个团伙，19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为您说理说法，以法为镜。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以法为镜，我是海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法治新闻。来自广东省教育厅消息，未通过备案的教育 APP 学校不得选用。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关于从严规范教育 APP 选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级各类学校选用的所有教育 APP 一律建立备案审查制度，凡未通过教育部备案的教育 APP 各级各类学校一律不得选用。2022年12月1号起，省教育厅将对部分地市和学校选用的教育 APP 的情况进行抽查。检方以帮信罪等罪名起诉的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最高检2号发布数据称，2018年至今，检察机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洗钱罪等罪名起诉的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民政部公布2022年第三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包括中国有机产品协会、中国人体工程学研究协会、中国舞蹈艺术家协会、雷霆爱心公益基金会。民政部提示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文旅部就推动在线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加强游客行踪轨迹等个人敏感信息保护，防止超出合理经营需要收集游客个人信息等行为。此外，还将针对平台经营旅游预售业务进一步探索，防控过度销售、预约困难和集资诈骗等潜在风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建立健全商标代理机构备案制度，通过完善办理备案程序，对长期不开展业务、空占行业资源的代理机构予以清理，推动形成行业良性发展格局。国家医保局曝光九起骗取生育保险基金典型案例，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参保单位北京诚希科技有限公司骗取生育保险基金案等，提醒广大参保单位和个人通过合法途径参加生育保险，共同维护生育保险基金安全。证监会设立12386服务平台，接收投资者投诉、举报、咨询、意见、建议，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多元化诉求处理服务，进一步畅通投资者诉求反映渠道，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法案里的故事，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以法为镜》，我是海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保卡这样用是违法的。 以法为镜，为您普法。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啊用上了医保卡，也就是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专用卡。医院就诊、看病、买药，有了医保卡不仅更方便，也是大大的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负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却有少数的违法犯罪团伙将贪婪之手伸向了医保基金。一起来听听。2020年至2021年期间，安徽省男子田某某利用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用自己及配偶吕某某的医保卡，从医疗机构领取了远超其正常用药量的药品，然后进行出售，换取其他药品，获利10000元。经办案机关查明，田某某违规领取的药品价值为33228.3元。正当他为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沾沾自喜时，殊不知自己的犯罪行为已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最终被捉拿归案。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田某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近几年，利用医疗保险管理漏洞诈骗医疗保障金的案例是时有发生。仅在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就侦办此类的案件139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82名，追缴医保基金4亿多元。司法实践中，医疗保险诈骗主要有3类：一是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诈骗医疗保障金；二是定点医药机构及相关工作人员虚构用药信息诈骗医疗保障金； 三是个人诈骗医疗保障金。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刑法等法律规定，参保人员不得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参保人员实施前述行为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前述行为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处以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触犯刑法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本案当中，被告人田某某作为参保人员，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超量购买医保药物并转卖，造成了国家医疗保障基金损失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而本案的判处有利于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也为参保人员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待遇敲响了警钟。我们再来关注医保卡购药转卖多人获刑的案例。2020年7月，上海市黄浦区一条非法经营药品的黑色利益链被牵出，多人因为参与了这一违法行为被判处刑罚。早在2019年1月，做劳动中介的曾某、孟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某，李某向他们传授了一条致富之道。有些人呢、会因为需要钱拿闲置的医保卡找人套现，你们可以到工业园区发些小广告收卡。两个人发现这个商机之后啊，就开始替李某收卡，从中赚取差价。作为中间人，李某从曾某、孟某处收来的医保卡转手就交到了丁某手中。李某向丁某宣称自己有渠道能够弄来别人的医保卡，可以将卡内剩余金额以6折的价格卖给丁某，由丁某去医院配自己公司的药。这样一来一举两得，丁某既赚了外快，又完成了单位业绩指标，两人一拍即合，开启了公卡加配药的生意。即日案发，李某等人非法出售药品达11万余元。检察机关认为，李某、丁某、张某、孟某等人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非法经营药品，扰乱市场秩序，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经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李某等人因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至拘役6个月不等的刑罚，各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案例中所涉及的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51条第一款规定，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上述规定意味着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从事药品销售行为，无论是批发还是零售，都要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获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销售药品的行为，就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具体到医疗保障金的相关案件中，非法经营的具体表现为倒卖医保药品的违法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不具备药品经营许可的个人，此时倒卖药品的行为人就属于违反国家药品管理规定，涉嫌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就要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还要关注冒用他人医保账户资金的行为定性，应区分医保账户资金的性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统筹账户资金由医保中心管理，参保人员发生符合当地医保报销条件的费用由统筹账户支付，该账户的资金并不属于参保个人财产。如果冒用他人医保卡伪造就医、住院等材料骗取医保资金报销的，可以按照诈骗罪论处。而个人账户资金只能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范围、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所规定项目范围内的医药费用，原则上不得提取现金。虽然使用有所限制，但是在法律性质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个人账户的本金和利息归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使用和继承。 法案里的故事，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 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我们接着为您说清楚身边的法语礼，稍后见。 北京时间19:30，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秋季气候干燥，是各类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家庭火灾的原因大多是生活用火和家用电器使用不慎，或易燃可燃物品使用不当。家里一旦发生电器火灾或触电事故，要立即实施紧急救援，关闭电源开关，切断电源，用沙土、丝氯化碳或1211灭火器进行灭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电器火灾，以免发生触电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家庭电器防火首先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并正确的使用和操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以法为镜，可以断曲直。 在民法典第16条上就明确规定，在遗产继承 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你不能损害相对方的权益。 本院判决如下。 您身边的法律，我们为您说理说法。 法律时转则治，法律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满足时代需求的法律，才能真正实现服务人民、治理国家的目的。 以法为镜。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以法为镜，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节目下半段我们来聊一聊超市自助结账漏扫75元，罚款20000元。近日浙江宁波一位老太太在超市购物自助结账时，因为漏扫了一块75元的猪肉，被超市要求罚款20000元。老太太今年60多岁，当天在超市购物结束正准备离开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拦下，查出她有一块价值75元的土猪肉没有在自助收银机上扫码。之后超市工作人员以老人没有支付全部商品款项为由，要对其处以20000元的罚款。老人将手机中的3000多元全部转到了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上，并按要求签了份协议，说是自愿的。之后家属在老人要钱缴纳剩余罚款时才得知此事，随后报警。超市向警方提供的过往监控视频显示，这位老人在自助收银机支付时不止一次有漏扫之嫌，并且已经引起了超市工作人员注意。当前当地警方调查处理了此事，超市方已出具谅解书并退回了罚款，老人及其家人也不再追究超市的高额罚款行为。那么关于这个案例，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维宇律师。王律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那首先咱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老人漏扫商品的是属于什么样的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那个老人啊故意漏扫逃单，那么构成盗窃，有可能受到的是治安管理处罚啊，也有可能接受的是刑事处罚。我们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盗窃罪的立案是有数额要求的，如果未达到立案数额要求，但是存在多次盗窃的情况，也可以以盗窃罪进行处罚。即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达到1000元到3000元以上，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以盗窃罪立案。 那么呢，我们回过来看啊，在该事件中，如果老人确实有多次漏扫行为，属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关于这个盗窃罪呢，规定在我国的刑法中，刑法中的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那这里面讲到了说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数额特别巨大，这几个怎么区分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第一条规定了，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被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而且我们关注到啊，这个老年人刚刚介绍是60多岁啊，其实我国呢是在治安案件当中70周岁以上是不执行行政拘留的。那么刑法是规定了已满75周岁的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这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按照司法实践当中啊，也可能是依然需要有可能行政拘留或者是可能触犯刑法的，是吧？ 对的。那这个呢，在司法实践中呢，就要看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一些不适合的疾病啊，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有自身的一些原因不适合被那个控制人身自由。那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就是说他会不被拘留啊，也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具体就要看这个本案中这个老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客观条件的来判断这个事情了。 这超时要求罚款20000元合法吗？它不是一个行政处罚的单位啊。 对了，主持人你说对了，罚款啊，它是属于一个行政处罚的行为啊，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呢，只能由相关的执法机关做出，任何呀其他组织和个人都是无权做出的。因此，针对超市做出的罚款，王律师认为这是不合法的。 那这里老人转账到超市工作人员的个人账户，您觉得合理吗？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超市的工作人员用私人账户收取了老人3000元的罚款，这个行为呢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私财产，尽管数额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可以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啊。如果这个工作人员对老人说了一些威胁的话，让老人在害怕的情况下转账这3000多元，则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采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逼迫财产所有人、保管人就范，将公私财物交由行为人或者指定第三人控制提供财产性利益，构成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应当立案。那么我们来说这个敲诈勒索，根据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规定了，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至5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300000元至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27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犯敲诈勒索罪数额较大的，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啊，我们来看老人转账到超市工作人员个人账户，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为您说理说法，以法为镜。 爱情太廉价，还有谁在乎它？走就走了吧，就别再牵挂了，从此你是你，我是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已经不再爱你，不是都了解了吗？只是太多点点滴滴，不容易就这样忘了。算了算了，你自己好好过吧，我也会试着潇洒，尽量不让人笑话。算了算了，对与错都别再追究了，每个人都应该学着长大，你我也不能例外，是吧？ 法理中的人情，法治下的生活，法纪背后的启示，剖析鲜活案例，对话犀利律师，以法为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以法为镜，我是海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刚买完就降价，申请差价赔偿有多难。 以法为镜，维权时刻。 双十一促销活动正在各大电商甚至是线下实体店火热开启。这个人造购物节从过去的11月11号当天发展到现在差不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商家为了数据和流量，把促销的战线是越拉越长。漫长的购物节价保承诺成了部分商家促销的重要宣传点。虽然保价产生的金额往往不高，但反映出的是当中的交易公平和企业诚信。看似美好的购物保障服务当中隐藏什么猫腻和陷阱，请听广东民生热线消费维权系列报道《电商消费维权还有几多难》第三篇，

将会把我们变成怎样也无所谓，只要心还留。 永生不灭。